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90章，豆腐呢句话真系离谱一啲啊！我讲咩人体锁啫，咩精操锁嘛？你估咁容易打开？你睇下女叔噶，仲要走南闯北咁，忙到成个契弟咁样啊！豆腐啊，蚀咗一声，一面呢就屈闷。就喺呢阵时，佢忽然间盯住我块面睇咗一睇，又好似发现新大陆咁讲话：，诶，老陈，之前有件事，我真系唔想讲俾你听。我一睇到佢咁奇奇怪怪嘅表情，心里边就打个突啦。我话咩事啊？豆腐话：哎呀，嗰啲炸药喺爆炸嘅时候啊，你嗰块面啊，俾嗰啲冰啊，街道咧就好长好长咁几条口，几乎真系毁晒容啊！唉，我知道你嘅人咧，其实就好鬼贪靓嘅，刮须啊都要跪成十几廿分钟。咁啊，我担心你顶唔住呢一个刺激，所以我就冇讲俾你听，其实你已经被毁咗容嘅。而家你个面上边啲伤都冇咗啊！豆腐咁一提醒。我不由得摸一摸自己块面，真系先前我觉得痛嘅嗰几条伤，而家好似连条拉都摸唔到。我同阿豆腐对视一眼，亦都冇讲乜嘢嘢，喺个脑里边就喺度谂呢一啲究竟系乜嘢回事呢？跟住我就反应过嚟啦，我自己嘅心口嘅痛亦都几乎消失晒。头先就挂住喺度紧张豆腐嘅伤势，一时精神过度集中，就冇顾虑到自己嘅伤势。依阵时先觉得嗰一阵隐隐作痛嘅心口，而家就冇乜嘢唔妥啊！我猛然咁想到，唔通呢啲同阿天兵喷出嚟嘅嗰啲红色烟雾系有关？我一谂到呢度，我就同阿豆腐讲，叫佢而家留喺原地，我自己就重新爬翻去。见到而家冰洞当中嗰啲烟雾咧，就已经消散得差唔多。嗰一隻咁嘅赤红色嘅天兵已经萎缩成埋一张嘅软皮，喺呢个冰洞里边咧，就仍然弥漫住一啲未散去嘅矿物质嘅气息，亦都唔知道喺嗰啲红色嘅烟雾当中究竟系含咗啲乜嘢嘅物质。不过就单系咁，就已经等人哋觉得心惊啦。唔好理嗰啲咩红色物质系乜嘢，但系有一点可以肯定。呢个天兵是由人炼尸炼出来的，而那些红色物质显然就是人的杰作。如果他们真的能够使人拥有超级的复原能力的话，那这个意义就真的太伟大了。你知道呢，现在现代的医学在很多的外科手术那里都没办法获得突破，主要就是因为生物的恢复速度赶不上手术的破坏速度嘛。医学家他们一直都在寻求解决的办法，不过现在这一些等人能够获得惊人恢复能力的物质，在千年之前已经被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了，并且运用到了炼制天兵的过程当中。我们就做了一个假设，如果这些天兵是真是普真炼制出来的话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普真是可以操控这些奇怪物质的呢？如果他将这些红色烟雾运用到自己的身体上边，又会发生什么的效果呢？我将这些推论跟豆腐一讲，豆腐想一想讲，哇，用赵老头的话来讲，这个是属于中华神秘学的范围。我哋啲老祖宗嘅神秘学啊，那个现代科学科技呢，都是两码事嚟嘅。不过按照你呢个推论，伤口复原速度咁快，咁意味住嗰啲细胞嘅分裂活性就加强。如果呢一种效果蔓延到全身，咁嗰个人嘅身体嘅细胞咪永远系处于最健康嘅状态。我一下子就得出咗一个惊人嘅结论，那个就系、是、如果我哋嘅推论系成立嘅话，咁嗰一个人将会处于一种唔会衰老、唔会生病、所有嘅伤势都会快速复原嘅状态当中。豆腐一边谂一边讲：，哇！我整你个肺啊！哇！真系要逆天啊！不过，不过都唔啱， 既然是咁，咁普真点解自己仲收咗咩咁嘅咩玄冰墓啫？佢根本上就唔会死啊！对于呢一点，我亦都难以俾出答案。毕竟呢啲都系千年之前嘅事情，到到求先一切，只不过都系我哋嘅推测。嗰啲红色嘅烟雾系点样嚟嘅？能作用喺人体有几耐？呢啲就不得而知啦。而家咁轻易咁落定论，亦都系为时过早。直到呢阵时，我同豆腐先有心思去睇一睇周围嘅环境。而家呢个水滴形嘅冰洞外侧就呈现出放射状，越向前行，那个冰洞嘅空间系越大。喺家阵，我同阿豆腐嘅状态都系精神奕奕，伤势就痊愈晒。除咗豆腐背脊上边仲有一层薄薄嘅焦之外呢，我哋几乎就睇唔出系已经受过伤嘅人。冰洞上边留咗一个人为刻落嚟嘅记号，系一条树洞，亦就系我哋之前成日见到嘅嗰一种，八成系女叔佢哋留低作为方向记录嘅。有记号咁啊，一切都好办啦。我同阿豆腐就加快脚步，沿住个冰洞一路向前。每到一个岔口，都能够睇到女叔佢哋两个留低嘅记号。由于系唔行冤枉路，所以我同阿豆腐喺呢度嘅穿行时间就已经节约咗唔少。约莫过咗唔使40分钟，我哋眼前嘅记号就发生咗变化。确切嚟讲，就唔系个符号发生变化，而系嗰啲数量忽然之间就多咗起嚟。只见一条条嗰啲树洞嘅旁边，仲有我哋先前所见过嘅嗰个弧形。咁好明显，当初留低弧形记号嘅人，就喺中期同我哋所行嘅路线可能就唔一样，但系后期呢又汇合咗。女叔佢哋两个人就喺呢个弧线嘅旁边留低咗自己嘅记号，所以呢而家嘅记号就变成咗两个。我心知道睇嚟可能离呢一个玄冰洞嘅尽头就差唔多啦，即时我就同阿豆腐打起12分嘅精神。我哋两个一边咁警惕住可能会有困尸嘅出现，另一方面就要小心住天冰嘅动静，心理压力就特别大。唯一感到安慰嘅就系而家啲体力都唔错。冇几时，我哋前边嘅冰洞忽然之间就到咗尽头。我同阿豆腐企喺个冰洞嗰度一睇，见到脚底下系一条深不见底、黝黑无比嘅大裂缝。裂缝嘅对面就系一个睇唔到尽头嘅圆冰平台。裂缝啊，足足有10几米咁阔，中间啊架住条绳。绳索上边呢就冇咩冰渣一类咁嘅嘢，睇嚟可能近期系俾人哋使用过嘅。豆腐嘅嘴里边就嘘住啲白气，佢又讲：哇，睇个样可能真系去咗对面喎。咁对面究竟系咩地方呢？呢阵时我哋手里边嘅探照灯就忽明忽暗，探照灯后边系有一个小型嘅电子显示器，上边显示咗一个阿拉伯数字3。咁啊，即系意思话3分钟之后就会彻底断电熄噶啦。探照灯就已经进入咗省电嘅模式，就冇办法照出强光。而家嘅可见度就大约系方圆5米左右嘅范围，所以喺对面嘅一切嘢都只能够睇到一个模模糊糊嘅轮廓，只有平台嘅边缘喺呢个晦暗不明嘅光线当中，露出咗一条狰狞嘅线条。我心知道时间冇几多，于是我就踎低身压咗一压个绳索。呢个绳索呢系夹住钢嘅，非常之牢固。于是我就同阿豆腐锁咗个安全扣，准备滑过去对面。我啱啱揈到中间嘅时候，随住灯光嘅距离拉近，远处嘅平台竟然有啲嘢就慢慢咁暴露咗喺我嘅视线当中。呢阵时我先睇到平台嘅两边显然系企住一个一个身披住重甲嘅武士，直不甩一排咁喺一边。随住灯光嘅拉近，身上边嘅青铜重甲发出咗幽幽嘅光。我而家就暗暗咁心惊，一上咗个平台之后，第一件事就即刻观察下呢啲咁嘅武士先。 喺呢个玄冰洞独特嘅环境入边，呢一啲繁复嘅青铜重甲，好似系啱啱铸造出嚟咁，睇唔出有一丁点嘅岁月痕迹，精美非常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细细咁一数，呢一排重甲嘅武士一共有18个，身高啊全部都系一模一样嘅，只见到系重甲嘅头盔入边，可以睇到一块喺极度低温下边仍然保持得栩栩如生嘅面。只不过呢一块面系属于死人独有嘅僵硬线条，同埋个皮肤上边浓重嘅青色，等到呢个尸体睇起上嚟就非常之恐怖。用武士嚟殉葬，历嚟呢都系呢啲诸侯王公嘅特权嚟嘅。呢一个普真墓里边又点解会有武士呢？不过豆腐考虑嘅就唔系啲嘢，佢一边好惊，但系一边好兴奋，逐个逐个咁睇下呢啲武士嘅青铜重甲，讲：哇，老陈，我哋辛苦咗咁耐，睇到嘅呢唔系冰就系雪，仲有嘅就系嗰啲咩铁链。哇，而家总算系能够睇到一啲坚嘢啊！呢啲嘢真系保存得太正啊！我哋可唔可以整一套咁翻去啊？我讲：哇，呢啲嘢咁鬼死重，搞出去啊唔系一件容易嘅事，你又唔好谂啦。豆腐一听有啲唔开心啊，佢又仲想讲乜嘢，忽然之间嘅神情一变，咦咗一声就扯住咗我只手，指住旁边嘅一个武士讲：喂，老陈，快睇，呢个人唔见咗。我觉得佢喺度乱咁噏啦，咩唔见咗啫？顺住佢嘅手指目光一睇，跟住瞬间我就明白豆腐嘅意思啦。只见到最后嘅一具武士，只有一副空空嘅青铜甲喺嗰度，里面嘅尸体唔见咗。我心里边啊打个突，心谂呢个究竟系咩回事呢？民间呢向来就有18猎魔咁嘅讲法嘅，佛家就有18罗汉，所以又有18种呢个灭魔嘅手印。喺地宫里边放置嘅武士殉葬，猴王以上级别嘅呢都系用9嘅常数，即系乜嘢18或者81咁。而呢一个普真就唔算得系皇后啊，但系佢就喺呢个玄冰墓里边放置咗18具嘅殉葬武士，咁本来就已经系真系耐人寻味噶啦。而家其中一个重甲仲系空嘅，咁更加就令人哋谂唔通啦。呢阵时豆腐嘅想象力又是开始漫无边际咁展开，疑神疑鬼咁望一望啊周围，震腾腾咁讲：喂，老陈，你讲呢一个咁嘅青铜甲入边个尸体，会唔会系已经变成咗粽子自己走咗啦？话唔系，佢会唔会喺附近啊？我话嬲咧，妖，你把咁嘅乌鸦口啊，边度嚟咁多粽子啊？你以为粽子可以批量生产咩吓？啲粽子啊，要喺一啲特定嘅条件之下先可以形成嘅。再讲啊，就算起丝咁啊，点啫？嗰啲粽子唔通无聊到自己啊剥鸡个盔甲咁周围走咯嘛？话音刚落，我手里边嘅探照灯突然之间明亮咗几下，啪一声，竟然啊熄埋添。而家周围一瞬间就陷入咗死一般嘅黑暗。我啊，梗系知道探照灯嘅电啊用完啦，于是即刻就攞出个防风打火机嘅点着，好似柳叶咁细嘅火苗咧，就平静咁烧住，将我同阿豆腐块面都拉到好近。我啊，心知道唔能够再耽搁时间啦，就顺住呢行武士所排列嘅方向位置，一路咁行过去，接住打火机昏黄嘅光线，眯住只眼就喺度打量住周围嘅环境。就喺呢阵时，冰面上边有一堆嘢就引起咗我同阿豆腐嘅注意。那个系一堆烧焦咗嘅块状物体，只系一眼我就认得出嚟啦，系固体燃料。不过呢啲燃料烧尽咗之后，剩低嘅结晶体比较多，应该系嗰一种老式嘅圆筒嘅燃料。由此可见，呢堆燃料嘅时间已经好耐㗎喇。我心里面猛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心諗：唔通呢啲就係30年前陈词留低嘅？